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17号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单行本》。